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啊，咁呢个教宗咧系梵蒂冈啊，嗰个主殿嗰个烟囱终于冇出黑烟，即系话呢个枢机处啊，多次投票咧，终于选出一个新嘅教宗，就是、来自美国芝加哥啊嘅一个咧诶奥古斯丁啊教派嘅啊呢、这个啊就是、叫做 Robert Prevost。啊！佢自己咧叫贝和斯，咁佢自己咧当选教宗之后咧，可以自己改名嘅，啊就咧改咗做 Leo 吓，里奥十四世。呢、这个里奥十四世咧，佢点解要改呢个名咧？啊，就系咧佢非常之崇拜喺上世纪末啊个里奥十三世，因为里奥十三世呢个另一个教宗咧，啊呢位先贤咧，佢嗰阵时生前啊个倡导啊。嗰、那個傳教嗰個口號就係叫做 social justice， 就叫社會公義。每一個教宗咧，佢雖然嗰個自己有個名，但係咧佢一當選咗教宗之後，佢可以揀翻歷任咁多個教宗嘅名字。呢啲咧就係用嚟代表佢嘅信仰啦。佢信仰當然係天主教啦，但係天主教有唔同嘅流派啊。啊！佢嘅信仰同埋原則，好似上次呢個方濟各啊，方濟各咧，佢改自己名嘅方濟各咧，嚟到強調佢自己係屬於啊呢個聖方濟個教派，就同聖本督咧就唔同。啊，聖本督咧就Benedict 係一個咧六世紀呢個出現嘅呢個神學家。咁咧聖本督咧。佢嗰個流派咧，我諗好多天主教徒都知咧，主張就喺修道院嗰度修道啦，主張呢個日常嘅祈禱啦，係嘛，同埋咧喺個修道院嗰度工作嘅，就呢個咧被視為一個天主教一大嘅正統。而啊，聖方濟咧就係、是、主張咩咧，就行出去，同埋咧有一種苦行啊，特別係呢個中世紀嘅時候。是接触大自然啊，是接触呢、这个那关时鼠疫啊，是搞到周围贫穷啊同埋饥饿嘅民间。咁、所以呢就圣方济同埋圣本督呢都系代表罗马天主教啊，同一个信仰但是两种啊嘅生活同埋修行嘅方式。嗱、你好多天主教徒呢就话仲有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咧就系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咧就系北非，北非嗰阵时咧就系大约系四世纪，我哋睇到咧嗰阵时个罗马帝国已经咧系占领咗呢个北非噶啦，喺呢个阿尔及利亚一个叫 Hippo 嘅地方，就有一个咧神学家佢个名咧就叫奥古斯丁，佢咧就系信奉咩咧就系、是。另一種就係、是、social justice， 就係咧呢個叫社會公義啦，要關懷咧世人啦、窮人啦，係嘛？但係咧聖奧古斯丁咧有一個好特別啊，就係咧佢唔係話盲目去倡導和平，佢咧係主張一個叫二戰，就係、是、當和平受到威脅嘅時候，一個咧天主教徒應該勇於咧係用武器嚟到捍衞信仰同埋和平。嗱、这个、呢个咧就系、是、奥古斯丁同埋其他两派有少少唔同嘅地方，所以咧佢被视为稍为有啲保守，就唔系咁 liberal， 即系用而家今日嗰个标准嚟睇啊。但系至于呢个 Prevost 佢呢个叫贝和斯，佢本人嚟讲咧系出身于芝加哥，呢个芝加哥咧系比较左翼啲嘅大本营嚟嘅，呢、这个奥巴马都喺嗰度发迹噶系嘛，咁佢。在呢个梵蒂冈嘅时候咧，亦都系方济各嗰个忠实嘅门徒一个支持者。咁方济各咧就系、是、信奉呢个圣方济啦，系嘛？咁咧就系、是、主张咧系关怀穷人同埋第三世界，所以咧方济各咧系被视为系一个咧比较左倾嘅一个咧教宗。咁而家呢一个里奥十四世咧。佢到底系咪真系左傾咧？其實就唔係，因為佢咧係屬於 奥古斯丁教派。奥古斯丁教派是倾向于保守，之但是今日嚟讲咩叫左咩叫右呢，其实佢系属于中庸。中庸呢，佢亦都呢，佢自己嘅政见呢亦都表达过。佢点解呢去选择去秘鲁呢，喺芝加哥呢个出身，然后喺费城呢著名嘅一间神学嘅大学呢、这个叫做 Villanova， 喺费城嗰度附近嘅郊外，我自己都去过。喺嗰度毕咗业之后呢，佢即刻去个秘鲁嗰度传道，佢精通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同埋法文，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学问嘅人。因为呢佢喺嗰处呢就非常之同情委内瑞拉，因为呢经济困局同埋饥饿呢涌入去秘鲁嘅难民。所以呢佢嗰个态度呢係比较同情呢个非法移民，同埋呢曾经呢表达过对 Donald Trump 政府强力谴解非法移民嘅政策嘅不满嘅。但关键喺呢度啦，佢係美国人。你看 Donald Trump 呢係上个礼拜呢佢自己个 Twitter 嗰度呢係转载过一个佢自己个样係俾人 AI 改图，就係佢自己成为一个教宗。咁当然俾人闹啦，话佢係狂妄啦。Donald Trump 就嬉皮笑脸，话其实系人哋做噶，唔关我事啊！嗱，呢个里边一个咧暗示嘅政治信息，就系呢个今届呢个教宗，如果系美国人嘅话，无论左定系右，佢起码佢个价值观咧系比较咧系近于呢个美国嘅。嗱，呢个咧点都系对 Donald Trump 同埋范斯系有利嘅。所以今次呢个教宗选出嚟，点解咁啱先系配合或者同 Donald Trump 嘅崛起啊？是同期是一个美国人呢，这个里面的政治含义有没有某种的无形之手的操作呢，就相当之耐人寻味了。但是这个美国的教宗不见得是 Donald Trump 的支持者，甚至他以往的立场和表达的那个倾向是反对 Donald Trump 的。跟着就会怎么样呢，所以这些就是政治和宗教里面一种很微妙的结合，或者咧系互相嘅影响同埋呼应，系咪啊，鲍生？ 系咁啊，今次新教宗嘅当选啦，咁啊 ，Donald Trump 咧都表示咧，呢个系美国人嘅光荣。咁啊，当然呢个教宗咧唔会当面咧支持 Donald Trump 嘅，但系据报道咧，其实呢位教宗咧比上任嘅教宗咧系倾向保守，因为佢喺担任呢个秘鲁主教期间咧，佢曾经都反对咧学校喺推行一啲叫做多元嘅性别意识形态，佢表示过令人反感，同埋咧指责佢哋咧创造咗一啲不存在嘅性别啊。咁而且咧，喺2012年咧，佢对媒体嘅讲话咧，亦都表示过对同性恋嘅生活方式同埋同性伴侣收养孩子组成嘅另类家庭咧，佢觉得系同福音即系同圣经系相违背啊，但系佢表示同情。咁所以咧，依点咧，我觉得佢虽然佢未必系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但系佢亦都咧未必系会一个比较开放自由嘅教宗。咁呢一点咧，其实我又会咁睇，呢个世界而家左翼当道啦，喺西方社会，只要你唔够左咧，其实佢都会话你咧系保守噶啦。嗱，所以其实何谓好似你话何谓左，何谓右，何谓中间，何谓温和呢，其实呢个定义是好困难嘅。因为而家成个社会系左倾㗎嘛。你唔撑 LGBTQ, 或者你唔接受同性恋收养儿童，你就系右翼，你就系法西斯㗎啦。所以其实讨论呢个话题呢，其实都系既敏感啦，亦都困难嘅。嗱，呢位新嘅教宗呢，当然佢就系、是、佢选择咗 Leo 或者叫梁十四世呢个名呢，系继承返第十三任。因为当时1890几年嘅时候咧，呢位上任嘅教宗曾经发表过咧，对于喺当时嘅工业革命啊，呢啲资本主义啊，啲工人嘅利益啊等等嘅情况，咁都系一个入世嘅教宗啦，而唔系一个咧，即系我哋叫离地或者即系不食人间烟火嘅教宗。咁所以其实总体嚟讲咧，我觉得都系乐见，亦都系希望咧，即系佢会更加关切咧，呢个世界上好多不公义啊，甚至咧，我觉得系已经系离开咗正道啊，或者离开咗传统天主教嘅呢个精神咧嘅一啲议题咯。 嗱，对于呢个问题咧，就真系非常之微妙啦。咁啊，梵蒂冈咧，我哋都知道系一个超然嘅政府嚟嘅， 当西方世界陷入四分五裂和信仰真空的时候，除了圣公会的大主教或者英女王，跟住呢就係梵蒂冈㗎喇，或者呢其实梵蒂冈嗰个主教呢係第一嘅。啊，但係我哋深陷呢个迷惑迷茫同埋唔知点做嘅时候呢，就要听下教宗点讲。佢係一个呢西方文明世界嘅族长，最超然最高级。所以呢个人选唔可以乱嚟。你头先讲就係针对于呢个叫同性恋嘅成行，特别係同性恋嘅婚姻。近年咧，崛起呢个叫彩虹教，嗱，佢哋同性恋 LGBT 系用一个彩虹旗咧，你睇到咧系西方各大城市咧系公开展示，這個呢个咧唔止系咁，仲喺中学同埋小学咧系大幅引入同性恋啊嗰个意识形态嘅教育，嗱，呢个咧长期系导致教会咧系非常之不安，甚至系反对，但系因为彩虹咧就已经咧遍地开花。佢成為一股非常之強大嘅政治勢力，亦都可以講有某種嘅宗教色彩，相當之排外。就係、是、如果你喺啲彩虹同盟面前，你喺度講少少係異性戀或者咩嘅時候咧，佢哋咧係會好容易激進嗰啲咧，係好容易標籤咧話你係恐同啊，咁同埋同性戀 LGBT 天生啊，絕大多數咧係排斥宗教。因为宗教咧系主张第一点就系家庭伦理，而同性恋咧好多人咧系独身。嗱，独身当然咧呢个潮流亦都有少少咧唔同咗，就系咧佢哋有同性恋者嘅婚姻，因为有财产嘅继承问题，一结咗婚咧就要收养细路。嗱，呢个咧梵蒂冈长期嚟讲咧可以讲话好有保留，甚至系保留嘅敢怒不敢言。但系当佢成为一个世界潮流嘅时候，呢度咧。就值得咧，系去争论啦。好多人话：，你哋唔可以咁离地噶。而家个潮流系咁噶，潮流而家咧系应该系男女合资噶，潮流应该男女之间咧系有好多种唔同嘅性别噶。喂，潮流啊，系嘛？1840年之前啊，成个大陆嘅潮流就系食鸦片咯。咁点解林则徐啊，系嘛？系咁离地咧？啊！鸦片咁受中国男人嘅欢迎，尤其系嗰啲二世祖个个中意躺平喺张鸦片烟嗰度咧，系享受吞云吐雾嘅时候。嗰时既然系一种咧，吓食鸦片系一个潮流啊，咁点解你要禁鸦片咧？系嘛？所以有一种讲法话，呢个潮流系咁噶啦，你哋要适应啊。呢啲系谬论嚟嘅，潮流你都要睇下系啱定唔啱。嗱，问题就系啱定唔啱，嗰个价值观系由边啲人垄断同埋裁决。潮流啊，1968年啊，就系中国掀起一个文化大革命嘅潮流啦。嗰阵时嘅潮流就系巴黎大学啊暴动啦。嗰阵时嘅潮流就系美国嘅大学校园啊，系集体去叛逆啦，系嘛？嗰个潮流啊，咁你而家问啊，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啊，系啱定唔啱啊？啊，佢话唔系，五四运动啊，而家你要纪念啊，系因为爱国喎。五四运动爱咩国啫？五四运动就是学生在北京那时呢是发动暴乱走去倒毁北洋政府然后呢火烧赵家楼有暴力和有纵火的罪恶行为。但那阵时是潮流，因为在欧洲兴起无政府主义，兴起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所以那阵时五四北大那班学生是讲什么呢？德先生、蔡先生、民主和科学。咁你而家今日，我哋接续翻上一集嘅话题，就系你中国香港特区嘅官员去指责美国，话美国咧系令人觉得中港之间嘅边界系边界模糊，你冇模糊到，中港之间咧系冇边界，因为咧你近日讲呢啲咩纪念五四咧，就已经咧系将50年前啊香港嘅教育界讲五四个精神就系民主同埋科学，你已经阉割咗，仲有咩系讲爱国？五四运动个 priority 唔系爱国 ，OK？ 嗱，所以咧，嗱，讲到呢啲咧，吓就系咧，好多喺呢个充满虚假消息同埋社交媒体流行嘅时候咧，吓好多人躺平啊，玩 TikTok 咧，系蒙查查嘅人同埋蠢嘅人系越嚟越多嘅，所以呢个教宗而家咧系非常之重要。嗱，佢咧系对于嗰啲同志嗰个婚姻咧。佢有一个咧中庸嘅做法，就系咧佢唔会拒绝去祝福，佢照样祝福。 但是呢他祝福那个礼仪呢他不采用正式天主教那个呢圣礼，他是用一种非圣礼那个世俗一点或者叫低级一点的、那个、形式去祝福，表示他对这个同志的、那个结婚是有保留，但他不会呢去排斥。这个呢就是中庸之道。所以现在你找一个美国人出来呢去做教宗，里面是有政治含义的。Donald Trump 呢是反那些极左的意识形态，包括呢是 LGBT 和这些马克思主义等等极度的无神论。只要这样东西你跟他大家 see eye to eye,四目交头，会心微笑，咁就足够啦。副总统范斯呢是最近呢就去过梵蒂冈访问。这个耐人寻味啊，他见过临死之前冇几耐的方济各啦。是吧，咁到底他在梵蒂冈有冇见过其他枢机主任的红衣主教，这个冇人知啦。就据说私底下他曾经就同这个利奥十四世啊，这个美国的新教宗有一个辩论。范斯就话：身为一个基督徒、天主教徒，上帝同埋耶稣对人嘅爱系有三级、有三等。第一，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爱你个家庭；第二，你要爱你嘅国家；第三就系爱全部系国家之外嘅人类。咁当时咧，这个贝和斯即系而家嘅新教宗就话：我唔同意。佢话耶稣对于世界人类嘅大爱咧系冇分级嘅，系平等嘅。因为呢他觉得范斯里面将 family 和 nation 和国家呢是勾出来。这个呢他觉得是有少少，或者这个世界上你一讲到国家 nation, 就是民族主义。他呢就是跟这个范斯之间有一些呢很微妙的歧见，但这个不重要。只要呢大家回心呢都是觉得那个彩虹同盟呢在世界上，特别在西方的势力太大了就得了。嗱，仲有一样嘢咧，佢系未曾表示态度嘅，就系佢对以色列点睇。佢上一任方济各咧，系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系向加沙地带嘅哈马斯恐怖政权宣战咧，佢系不以为然。佢曾经谴责过咧呢个以色列，所以一当呢个利奥十四世一当选之后咧。竟然加沙的哈马斯政府要他表态，就是说要他跟从方济各的路线，记住要同情加沙地带那里的巴勒斯坦人，你一定要讲支持巴勒斯坦人，到这分钟他没讲。这些就即刻有政治纷争是卷入了这个新教宗面对这个世界和他的宗教的使命，这个是相当之危险的。嗱，你睇下佢会对以巴嘅战争之间咧，佢会表示啲讲啲乜嘢嘢，系咪啊？ 系嗱，喺你讲到呢个天主教或者甚至基督教咧，近年咧对于左翼嘅包容啦，或者我叫做自由啦，本来咧系一种我认为系 marketing 嘅方向，因为越嚟越少人咧翻教会啦，越嚟越少人咧去信奉呢个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啦。其实原本系希望咧可以比较开放同埋包容嘅方式对付同性恋、同性恋婚姻，甚至同性恋收养子女呢啲咁嘅议题。但系我觉得系弄巧反拙嘅，因为咧呢个咁嘅开明或者对于左翼极或者极端嘅左交咧嘅包容咧，系唔会令到更加多人咧去翻教会同埋信奉天主教，因为好似你所讲呢啲 LGBT 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不分啦，或者佢哋咧系冇宗教嘅信仰呢一点咧，因为佢哋天生地咧，佢哋对于呢啲教会嘅教条啊，或者其他人嘅眼光咧，系有啲保留。咁啊，其实我觉得佢哋咁样嘅开放同包容咧，反而系赶走咗一啲传统啊，对于家庭啊，对于伦理啊，对于宗教或者系虔诚嘅教徒咧，系对教会咧甚至有啲失望添。因为呢种包容咧，我觉得真系会违反咗圣经里边嘅教导，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难免你要很难 去面对圣经里面的一些章节或者句子的解释，还有你因为这些是没得与时并进的，在历史上面，在一个文字上面是清清楚楚。所以今次呢就这位新教宗上任呢，这种 中比较中间啊，或者系我觉得其实系去翻呢个中庸少少嘅态度咧，可能系对于传统嘅信奉天主教嘅人咧，系一种鼓舞，而唔会咧话喂全部都系靠左翼，好似上任咁样。美其名咧系对加沙地带嘅儿童咧表示关心啊，就呼吁停火啊。但系大家众所周知咧，呢啲哈马斯恐怖分子就系攞儿童同妇女咧作为一个屏障，作为一个咧对外宣传嘅机器。有咩事永远都系攞呢啲儿童同细路出到嚟咧做挡箭牌，或者喺新闻个画面上面呈现呢样嘢。咁而迫使咧宗教人士，包括教宗咧，去出到嚟咧要表态。其实呢种表态亦都系从某种嘅嘅专制极权，以挟持呢个吓悲天悯人咧作为借口。咁呢啲种种咧，其实我相信新嘅教宗咧未必会就范，亦都咧未必会被利用。希望咧呢方面咧可以能够咧即系有啲比较合理啊，好似佢所讲嘅一个社会嘅正义咧，去表示翻佢哋嘅立场咯。 咁啊，点解选出个美国教宗呢？根据呢个 follow the money 呢个潜在嘅原则，唔好以为咧天主教就好清高，一样讲个钱字，就系咧呢个方济各啊，系做咗教宗十几年啊。咁啊，梵蒂冈嘅理财出现问题啊，就系咧个教廷咧系出现咧系$87,000,000嘅赤字，尤其系咧喺一年之间咧个赤字咧系增加咗咧$5,300,000。咁导致呢意大利嘅银行呢向梵蒂冈呢喺今年呢係追溯呢係总共争落$25,000,000。但呢条数呢即係对于美国同埋一个国家嚟讲当然唔係多啦。但你睇下梵蒂冈係一个呢好細嘅地方嚟嘅，一个全世界最細嘅国家之一。所以条数钱从何来呢？而家搵咗个美国人係做教宗呢，如果你係令到 Donald Trump 嘅政府满意传统的福音派甚至摩门教这些都肯落线捐书。这个呢也都 是用美国做美国人做教宗的一个原因。所以后面呢纠结很多条数。至于这个李奥十四世对于中共那个看法是怎样呢，就没有任何的迹象。但是呢相信一个美国人做了教宗，对于同中国建交的问题同埋你个梵蒂冈肯出让几多个原则，喺作乜嘢嘅妥协，佢无可避免一定会听美国主流嘅意见，未必咧系支持 Donald Trump， 但系咧美国国会美国呢个超党派系对于台湾嗰个立场对于中国嘅睇法咧，我相信拣呢一个美国教宗咧就一定好过拣传说中梵蒂冈嗰个国务卿嗰个非常之亲中嘅人物。就一直咧都系想同中國建交，同埋咧拋棄台灣，所以 under the table 喺台底之下有咩暗流，有啲咩秘密嘅交易咧，我哋系唔知嘅。但系咧而家佢上咗任咧，啱啱好就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日喎，記唔記得？方濟各死嗰日咧就係復活節，中間好快選出個教宗咧，就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嘅紀念日喎。佢出任嘅时候，呢啲又系咪某种嘅巧合咧？定系神学上嚟讲有某种嘅象征意义或者天意咧？就唔知啦，系咪？ 系咁啊！头先你提及啦，即系据2024年嘅财政报告就，梵蒂冈嘅赤字系$8,000,000+嘅欧元，而且咧大规模嘅呢啲主教嘅退休金咧，都系积存咗好大嘅赤字。所以咧，教宗喺临终之前咧，都曾经呼吁过各界捐款，就凸显咗梵蒂冈嘅财政问题。咁面对财政之外咧，其实一直以嚟都讲紧啦，天主教徒咧喺全世界系锐减当中，而大部分嘅天主教徒而家系喺南美或者中美洲嘅国家，占咗40%或以上。咁啊，呢个情况咧，继续发展紧啦。因为呢正如我头先所讲，其实喺对于性小众LGBTQ 嘅开放呢，基督教比天主教更加进取。虽然呢基督教冇一个教宗啦，但係佢哋因为教派众多，更加容易呢係去开放或者係建立一啲呢更加违反咗圣经，或者係呢完全呢係对嗰啲同性恋甚至收养儿童呢嗰啲 嘅宽容，嗰啲情况咧吸纳咗一部分咧嘅依部分嘅信徒，咁而传统嘅天主教嘅神父咧年龄咧亦都越嚟越大，亦都越嚟越少神父，咁啊，所以一路咁样此消彼长之下咧，其实天主教佢哋面对嘅危机咧，系比起上世纪咧更加多同埋严重。当然，即系过去面对好多战争啊，包括二次大战嘅时候啊，天主教教会嘅立场啊，同呢啲纳粹德国嘅关系啊，呢啲已经系即系已经系过去嘅问题。但系而家面对新世代咧，佢哋个生存咧已经唔系纯粹系呢啲咁嘅政治嘅问题，反而就系头先我哋所述及嘅社会问题啦、信众嘅流失啦，同埋咧呢啲神父咧越嚟越少嘅情况。咁所以永远啦呢个面对特别系譬如英国嚟讲啊，信奉伊斯兰教嘅，或者系佢哋嘅下一代生育越嚟越多，对于传统嘅白人或者英国人嘅教会，佢哋除咗唔翻教会之外，佢哋咧。即系生育嘅数字亦都越嚟越少，所以即系面对呢个更加大嘅议题咧，可能仲比一个性小众包容嘅问题咧系更加大。所以如果新嘅教宗真系面对，因为佢比较年轻啦，69岁啫，佢真系如果佢够长命咧，有十几年咧可以去处理嘅，咁就要睇下究竟咧呢位新任嘅教宗有冇咁嘅魄力啦。 咁呢个系美国人啦，咁教宗咧系香港嘅咩大路边啲人大老板咧，超过300,000嘅天主教徒嘅大老板，亦都系啊400多间啊天主教嘅中小学嘅大老板，系嘛啊，亦都系咧呢个咧系香港一个自开埠以来相当强大嘅势力，呢股势力喺边啲人嘅眼中咧系眼中钉咧，系嘛啊呢个都好明显啦，香港咧一直啊喺2014年之后香港的天主教问题基督教问题一定是中国现在这个习近平的政府之下是呢一个他不是很舒服是一个敌对势力的。不要忘记现在这个港澳办主任他以前的政绩在浙江是拆卸那些教堂上面的十字架。所以现在整了个美国人出来做教宗对香港这个天主教区有什么影响呢就非常之得意了。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各位收看。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加入风云会，拜拜。你都知道现在香港 in a way 都是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们找到一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这条桥的。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我哋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嘅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啊，系嘛？啊，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话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话，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周围以前衰过你或者你睇唔上眼嘅地方，咩台湾啊、泰国啊、吉隆坡、马来西亚，全部都系天堂啊！同埋要承认黑白之间系有好多丰富嘅色彩。这个世界冇话一个绝对好同埋坏，尤其喺政治世界里边，你以对一个人嘅喜恶，佢系咪玩女人，佢系咪有官司，系你一定咧系会咧系令到你。失去了一个真是科学和客观的一个看法。我有时喜欢挑逗，我歧视蠢人。我不是歧视基层的人。